耳朵里塞着小喇叭，躲在被窝里看漫画。虽然我还在想呀他，我多么想你也长大，亲爱的爸爸妈妈，别叫我小傻瓜。虽然我很听话，不代表我没有想法。我喜欢酸的甜，这就是真的我。每一天的欲望都非常新鲜，我特地的味觉有最独特的区别。是真的我，青春期的我，有一点点自恋，大人们的世界，等待着我去冒险。啊，快长大，快快长大，对这个世界。 来自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非常开心，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好像把我们拉回到了这种青春的少女时代。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音乐留声机的这个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好的，下一首是来自姜育恒的《再回首》。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来自姜育恒的一首经典老歌《再回首》，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好的，这首老歌会让你回忆起什么呢？常常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一直走一直走，好像会忘记了最最初的初心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再回首去看一看，去想一想，也许我们呢会有新的体悟，会有新的感觉和这个想法。嗯，好，继续来听到的是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仿佛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愿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来自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那么这时候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我的蜜瓜分你一半，他说我点一首《你是我的眼》，哎，这首歌可以送给你哦。好的，这首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来送给我的蜜瓜分你一半。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

忍不住不为你着迷，忍不住不说我爱你，翻开了过去的甜蜜，你的话每一句都清晰，忍不住不为你伤心。 这首是来自任嘉萱的《忘记把你忘记》。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下午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接下来跟大家见面的将是我们的先偷客栈，请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稍后再见哦。 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无知无业无条件，见面真的危险吗？活着背叛才是体贴的，活着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远， 这窗外大雪被掩盖，